骑虎难下。骑虎难下这则成语的意思是骑在老虎身上很难下来，比喻做事遇到未曾估计到的困难，但停顿会造成重大的损失，不得不做下去。这则成语来源于《晋书》中的《温峤传》。书中记载，公元的328年，晋成帝咸和三年，镇守溧阳的将领苏峻和镇守寿春的将领祖约，以诛杀辅佐成帝的中书令余亮为名，率军攻入了都城建康，专擅朝政。在这危急的时刻，担任江州刺史的温峤挺身而出，和逃到那里的余亮共推征西大将军、荆州刺史陶侃为盟主，起兵讨伐叛军。由于叛军势众，又挟持了成帝，陶侃接连打了几个败仗，不久军粮也发生了困难。由于战争一再失利，陶侃产生了畏惧的心理，信心不足。他责备温峤说，骑兵时你说要将有将，要粮有粮，只要我出来当盟主就行了。可是现在将在哪里，粮在何方？如果粮食再接济不上，我只能带领本部人马回老家去了，待到以后条件具备后再干吧。温峤反驳说，您的看法不对，战胜叛军最重要的是靠队伍自身的团结。当年刘秀、曹操之所以能够以寡敌众，是因为他们是正义之师，苏峻、祖约这帮家伙欺世盗名，有勇无谋，我们定能战胜他们。现在皇上蒙难，国家正处在危急的关头，我们仗义讨伐逆贼，绝不能改弦易辙。就好比骑在猛兽身上，不把它打死，怎么能半途下来呢？如您违背大众的意愿，独自带兵回老家，必然会影响士气，使讨伐失败，这个罪责您是推卸不了的。陶侃听了温峤这些话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只好打消了回老家的念头。接着温峤和他仔细地商讨了作战的计划，从水陆两路进攻叛军。温峤又亲自率领一支精壮的骑兵突然袭击叛军，最终讨伐终于取得了胜利，苏峻被杀，祖约逃到了别处后也被杀死。